有态度的制作， 有诚意的主持。 这里是 mobileradio.hk。 胜在有心人，有心有惑人。这个节目是由 Mobile Radio 提供。 本节目不适合18岁以下人士收听。 喂，欢迎大家收听绿色和尚子，我是 iPhone 热主持西远子。 等阵， 太长了。 咁我是嘉宾啊， 我都是嘉宾啊，咁 我是嘉宾阿蓝啊， 我是嘉宾阿猫啊， 我是嘉宾阿晴啊， 我是主持人西远子。 多谢 节目啊，呢个系 呢个咪就系绿色和尚子咯， 系绿色和平啊。绿色和尚 子，得够啦，欢迎翻嚟收听。 正在有心人， 都系争紧，都系争饮过噶。我哋次次都 唔得啊！呢个系因为嗰个合拍程度冇办法啦。大家今日都比较攰啲嘅， 系啊，今日都比较夜啊， 同埋今日都好湿下啦，我湿晒啦，已经系 湿到冻啊！ 冇错，你各位，你系咪听到你有另一个西丸子啊？系嘛？ 系啊，冇错。 系啊，点解你唔系喺 iPhone 嘅咩？点解无啦啦有一个绿色和尚子出现嘅？ 诶，我介绍，我话俾你听，就是、因为咧，我知道呢个 mobile radio 咧，将会多一个 mobile radio， 将会多一个节目。咁我哋呢啲潮人嚟噶嘛，咁梗系捉佢上嚟做翻集嘉宾先啦。 啊，讲咩噶？ 你调翻转啊？ 即刻点啊？ 即刻点啊？我系一个主持人嚟噶嘛？ 咁系啦，我啲 profession， 我系西。 唔好一上嚟认西人啊 ！OK， 我系嘉宾洗丸子。嗯，今日我哋请咗三位主持上嚟，我哋和尚子。 喂，和尚子应该唔关我哋事喎，如果系嘅话，唔系咩？ 和尚子，好睇大家嘅情况啲，都系食斋嘅，主要都系。 我哋就系唔中意食斋 嘅，好难斋戒嘅。 咁咩？你想讲咩先？和尚子， 唔系你个节目系会讲啲乜嘢，同埋系即系边一类型啊？会系？ 其实咧，绿色和尚子系一个专系讲同性恋议题嘅节目嚟嘅，系啦。咁其实佢绿色嘅意思就系、是一个性小众嘅彩虹旗 icon 嚟嘅。咁、就有六隻颜色啦，咁就红、橙、黄、绿、蓝、紫。咁实质内 哦，原来系六隻色嗰个绿色，我以为系 唔系绿色和平个绿色。 系啦，我以为绿色和平绿色。 得啦。 得咩啦啫？ 綠色和平，耶、 yeah! ！和平， 做埋手勢咯，想講現場有人喺度， 救命啊！ 咁我想知好 understand 啦，咁就係一個淨係得男性嘅地方，同埋淨係食齋嘅地方。 咁即係你個節目就係、就算係講同性戀，都只不過係會講基名嘅意思係咪？ 我唔介意有尼姑嘅，尼姑都偶然都會過嚟去做啲交流噶嘛。 咁你努力啲請。 唔係喎，通常啲某部分嘅和尚咧。同某部分嘅尼姑咧係極 friend 嘅喎， 點樣 friend 啊？ 即係大家一齊研究扮靚心得嗰啲咧， 扮靚啊！ 講真嘅，啲靈仔咧真係好鬼死中意黐住啲女仔咯。喂，佢、個頭髮咧係咪應該要長少少？ 哇，太靚啦！喂，有啲整啊，佢哋靚過好多， 靚過條女咁 係咯。 好、哦、呢、這個我信呢個係即係 拜啊！ 佢哋真係咧。哎呀，你唔好搞個頭，有啲會係好大塊，你唔好搞個頭啊！你即係今日 佢做孖子㗎，又要磨砂，又要 成天。其實咧，我又反而覺得做孖子磨砂，你唔好化妝，千祈唔好化妝，一個男仔。但係你可以即係、就是、你平時自己做翻啲補濕，我覺得呢個係見人必須要做嘅嘢嚟咯。但係哇，嗰啲嗰頭眉。嗰成尺口兩寸三寸口嘅， 喂，咁你有啲矛盾喎、啊？你頭先先話嗰啲仔，我又開始嚟啦，我嗰啲仔靚過啲女喎、啊， 就係、是、因為佢咁 dress 收自己啊，我好唔中意咯，其實就。 但係靈仔佢哋會化妝嘅咩？ 靈仔唔一定會化妝，始終有一啲靈係似翻個男仔 咯。係咯，因為我認識嗰啲靈仔就唔化妝咯，係唔化妝。不過你話修眉啊嗰啲佢都會嘅，但就係啦係啦，但係佢哋就我未見過佢哋會即係搭啲粉去塊面度咯，遮瑕膏咁呢啲都少不免咯，又覺得。 我有一次同個靈仔上床啊， 嚇， 跟住。咁啊，攬攬實實啊，一定有啊！咁一嘢舐落去塊面嗰度， 哇！中曬，敏夫又想去敏夫啊！喺度兩，你阿女有冇睇啲牙罅嗰度跌翻嘢 出嚟啊！ 跟住同佢 爬翻啲即系牙膏， 爬咗住走去厕所度啷口咯，咁样漱口水，咁擦用牙膏牙刷啦，擦晒牙先再同佢嚟过咯。不过当时都冇抹。 点解舐你块面嘅咧？我喺度谂紧 呢个人嗜好嚟咧， 爬佢咯！啊救命啊！ 好配合今日嘅天气。 舐佢块面，爽唔爽？呢边咁啊，咁有啲湿地。 跟住翻到去了另一个物，喂，你发觉有啲好特别味。 有冇即刻攞翻个粉糖嚟咧？ 攞条味料， 好粉啊！ 即刻湿湿地啊，啱啱浸晒上粉。 咦，你整得晒我啲粉底啊？ 佢濕一濕咧，跟住咪補翻啲乾粉上去咯，仲黐面啊！ 我真係好心啊！ 望落去就唔似有搽咗啲好深色啊，即係唔似搽咗佢，就係、是、 粉底好貼面㗎。係 啊，係咯係咯，就我唔 understand 呢啲嘢啦。咁佢咁同我講，我就好恐懼咯，我就係覺得。 點解咁同完佢一次咁樣，你知道佢係咁樣之後，咁有冇第二次啊？ 之後我就叫佢沖咗涼、洗咗面之後同我搏嘢咯。 沖洗 塊面， 咪涼都唔緊要， 你嘅塊面咯。 性癖好的而且確係要舐佢塊面啊，係 唔 係？ 唔係，我覺得你全身都會舐嘅，只不過你識舐 啊。即係我唔會對住條女咁樣，喂。嘴緊 OK， 你嘴緊你，但係錫佢錫佢啲眼啊，錫佢耳仔我都 OK。 唔輕吻，輕吻冇所謂。係 咧，你唔會舐佢咯，你明唔明白？你無啦啦 開餐啊！開餐， 查得 Mosca 還點算？ 唔係，其實我覺得呢個男仔嘅用意可能只不過想幫我落妝。 你唔好咁講啦。 你想幫人落妝啫，其實。 看不過眼啊！ 係 咯，真係睇唔過眼啊！ 真係 OK 喎，覺得如果係咁樣嘅話。 即係其實。一個男，即任何人，我覺得佢需要一個基本的打扮。你們三位見到我，其實都有一個最基本的打扮喺度。但係你一個男仔，你不是一個 model， 你唔係咩，你唔係一個 artist， 你不需要化妝。我覺得你反而你自己保濕啊啲 ，keep 得好自己最自然嗰一面見人，跟住就 OK 噶啦。個樣嘅話咯。 但有啲靈仔可能其實佢哋個心態又可能真係比較好女性化啲喎，真係。 唔 係 咁，其實 即係佢可能代咗自己係女性啊。 佢覺得佢根本覺得自己就係啦。 應該係一個女仔。係 咯， 係咯，可能係 大佬。阿妹，你個妹妹點啊？我妹妹點啊？ 有冇痕啊？ 有冇痛啊？ 你個妹妹點 OK 喎，好住條判喎， 真係 OK 翻咁啊！有冇同佢剃下毛啊？咁啊，跟住下一句又問佢剪頭髮啦， 唔係剃毛應該。 我驚唔驚唔覺意剪咗啊？ 到時真係要裝翻個妹妹上去啦！ 屌你是咩啊，柏叔？够啦，又嚟啦！ 唔系，即系我想 ，O K， 我觉得如果有呢个节目出现嘅时候，咁我哋即系几个咁样样凑埋，咁我觉得都几爆笑嘅，其实 咩啊？ 即系我哋就系讲呢啲话题啊，就系舐佢块面啊，同埋帮佢剪头发， 都系嗰句啊。 但系你个节目系得你一个啊，定系仲有其他人？ 其实系仲有一个男仔嘅，咁佢就啱啱好系零仔嚟嘅。系啦，咁就 啱啱系零仔， 啱啱好系一个零仔，佢唔系啱啱系一个零仔 ，OK。即系啱啱俾人开完包，俾人直嘅片段，我唔知啦。 哦，即系你哋系一个一仔一个零仔。 一个一仔一个零仔，咁我同佢有一个好大嘅 difference 就系、是。咁我即係就好細個就已經有好多性經驗啦，咁佢就唔係嘅，咁佢就同我講啦，到現時呢一刻都未搏過嘢嘅。 喂，咁係咪即係你嘅節目係咪？你嘅節目就係教導 啊？點解唔試下嘅？ 會 live 你哋會唔會？ 係啊， 唔係呢個，因為關於我哋唔使攞手拍啦，係 啊， 可以 live 啊，唔要呢啲太膚淺啦。 係啦，唔要呢啲噶啦。即但係佢係一次都未試過㗎。 佢係一次都未試過，咁其實我哋會有一個衝突喺度咯。但係呢一種衝突，我相信有一啲好精彩嘅火花會爆咗出嚟咯。 爆火花好啦，唔好爆其他嘢。 爆埋房啊！ 我應該唔會同佢爆房㗎。 點解啊？ 點解啊？喂，等等先，你個 partner 會唔會聽呢個節目先？咁你小心啲講啦，我嘅意思係 嗱，我 partner 咧係知道我做網台嘅，但係佢唔知點解唔中意聽網台咯。 哦，咁你可以盡情爆啊！ 我會盡情爆噶，大家 記住收聽綠色和尚之，我會講好多嘢出嚟 嘅。幾時啊？幾時開始啊？會幾點鐘有冇啊？ 實質幾點未知，我估計係星期三會出㗎啦。 星期三會 出，即係應該會放喺星期三嗰啲時間出㗎啦。即係邊一個星期三，可能就要等呢個節目出咗街一至兩個星期內就會出㗎啦。 你放心，呢個節目應該下禮拜會出街嘅。 係咯。咁所以應該就係我哋出完街之後就你哋個節目就會出街噶啦，到時係 啦，冇錯冇錯冇錯。 唔係即係頭先點解會咁問點解咧？咁如果嗱我有個 partner， 即係同可能即係同我一齊做嘢嘅共事嘅 partner， 即係女仔，咁我見到咦唔錯喎， 係啦係啦係啦， 咁我就會有。屋企性幻想啊，或者各樣 嘢，即係首先你標到佢， 翻去就要撩包魚。 唔使翻去，唔使一定要撩包魚，性幻想唔一定要做嘅。OK， 性幻想 幻幻想啊嘛， 翻屋企就做噶啦。 一定要實行啊嘛，你男仔可 唔？你哋就可以去廁所嘅時候就揸住嗰條嘢就可以戳兩嘢 ，OK， 跟住就射埋。咁女仔唔係噶嘛，你冇理由去緊廁所 你好多嘅， 好攰啊！ 我真 係 唔知喎，咁真 係 唔知喎。不過咧，我。即係我可以好老實咁同你講，我俾條女咧揸撳住嚟搞啊，揸啲成啊！ 唔好咁快住啊！你未問你幾歲開始知道你自己？ 小學四年級。 小學哇咁早，你點樣發現呢？突然之間見到個男同學，哇！我都係中意男同學，多謝你攬住佢啊！ 即係承認下，令到你會發現 簡單啲嚟講，我對女性係冇任何性幻想，係扯唔到旗嘅對住女性。 小學四年班 嘅 扯，其實你諗下早熟嗰啲男仔， 最多係六年班， 咁快起到身嘅你咩？ 咪咯， 起到好多身，唔係你唔 係膚淺， 四年班六。 唔係喎，我喺度諗喎， 九歲喎， 小學四年 最早熟嘅年齡係八歲， 咁啊， 八歲已經起到身， 好短， 但係好少人會係咁咯， 嗰個感覺，即係好似咁，我幫細佬沖涼咁，到佢幾年班我都有幫佢沖涼。 唔好意思啊，對唔住啊，喂，我有一個比較賤格啲嘅問題啊，咁係咪四年班已經粗碌咗㗎啦？ 粗碌啊， 即係咁，唔係， 咁你嗱，你一問 粗毫，係 啦，你依家係用一碌去形容，唔係一支，即係你細佬嗰支， 我覺得嗰啲叫碌 咯，一條啊，一條啊。 其實我冇記錯嘅話，我好似係同一個男同學係發生過性關係嘅嗰陣。 幾歲啊？ 就係講緊小學四年級嗰陣。跟住我，總之我係有嘢出㗎啦嗰陣，我係。是白色一笪笪咁样笪晒落佢块面度。 嗱，好明，喂，咁 我死啊！救命啊！第一次玩咁激嘅真 系。好啦，我哋又再爆咪耶咁样。 你揿我咁 啊！我喺度谂紧，嗱，你哋两个都系未成年嘅，算唔算鸡奸呢？ 你 小學四年班的得八岁， 但系其实 八九岁 好难咁样去衡量翻。咪 咯。 雞奸其實個意思係應該係一個大。 你唔驚嗰個對方，即係可能你個同學咁到時。 佢 accept 㗎嘛？ 話啫，一間 忽然間 反悔咁點啊？ 係咯，忽然間咁樣，即係有陰影。 咩啊？有一單爆咗出嚟，喺學校搞嗰單都係因為個女事主同我個朋友講話，同阿 Sir 係咯係咯。 跟住俾人篤咗灰出嚟啊嘛！ 咁講真，你小學四年級就未有咁深層嘅思想噶啦。 但係識得 唔係啊？佢都係唔係啊？佢都係分享啫嘛。 我對佢都維持咗幾耐呢段關係？ 一低 喺兩低 二啊！我就去到中二都有喎。 有嘅意思。 同一個。 有搞嘢，我同佢。 但係咪 partner？ 唔係 partner，sex partner 啦。 哦，冇感情， 四年班叫你 S 冇感情啊！ 冇感情㗎，係冇感情。 你可唔可以透露下你而家幾歲 啊？得閒就約出嚟。 依家冇聯絡啦，依家冇聯絡啦。 之前你哋嗰段時間，掉煲唔掉過嗰扎添。 我同佢連煲過都冇喎。 你知唔知你講真掉煲唔掉過？你冇諗起下面嗰句㗎啦。 咩啊？ 任賤住家菜。但係你永遠講呢句咧，我都即刻諗起嗰句，冇辦法啦。 我哋而家 接住邊一個問我問題？ 大家都淨係記得任賤住家菜。 點解你會唔繼續 keep contact 咯？ 係咯。 Lost contact 啊，係。 點解會冇咗嘅？你中意喎？ 唔係真係我又可能唔見咗電話，電話 number 成咁揾唔翻出嚟。 你哋細細個冇寫嗰啲紀念冊啊，嗰啲咁嘅。 我有寫俾人哋咯，我自己冇寫，但係佢應該都唔係 keep 紀念冊嘅人咯。 哎呀，但係你有冇即係聯絡翻圍內嗰啲中學同學，睇下 中學同學有。 咪咯，佢都係你嘅中， 唔係，但係 keep 到我哋小學同學，但係我哋段關係 keep 到我嘅中意。Oh, 我哋大家嘅中意嗰陣嘅， 咁點樣斷聯絡？其實我覺得呢樣嘢好鬼死， 唔係人海茫茫嘅事，我覺得，因為即係始終 喂，唔係一個問題，你認識 好簡單，好大。 嗱，你小學嘅時候， 你唔見咗電話 number， 咁你真係揾唔翻嘅喎。 你有小學同學嗰啲 friend 嗰啲電話又 keep 咁啊？唔係喎，你成日打噶啦，屋企電話，你去到即係斷咗一期，你唔記得咗。 唔係，我想講嘅就係而家咧，就係有好多時候我可以揾翻啲舊同學，就因為而家網路世界有好多嘢可以俾我咁樣做啊嘛。咁你忽然間。喂，你邊個？喂，因為你嘅小學同學邊個邊 嚇 ？X X 哦，係 啦， 即係咁 樣 咯。錯曬啊！仲記唔記得啊？ 你記得個樣，你叫佢就影個姑俾佢睇，好好認真，但唔好俾佢人個樣去睇。記唔記得我啊？可以俾個姑啊，咁樣咧，大家就睇住張相去認翻對方。 喂，唔係，除非佢好似阿陳生咁有粒痣嘅啫喎，唔係好難認。 唔係男人都有痣， 好多都有嘅喎。 我覺得係男。我好像見過咁多條撚，我覺得全部都有痣。 真係㗎，唔係個姑，唔係嗰條嘢有痣，即係個袋有痣咯， 係咯。 唔係，總之係除咗你個龜頭，是下面嗰一痣。 唔係，咁我又問翻你，嗱，你講得咁興奮啦，俾你見翻佢個姑，你認唔認得先？ 認唔認得粒痣啊？ 鬼 話啦！我哋又爆咪啦， 冇問題， 千萬條撚一樣菇。 一樣， 又唔係我遇過啲 咩啊？邊一樣啊？好容易講菇啊！唔係我想講菇， 唔 一樣噶， 啲唔同粗又唔同軟啊！ 唔係講緊淨係講緊個菇喎。 係啦，咁你到中意咁，你會一直發育噶嘛？咁 size 咁會有發大嘅情況噶嘛？ 喂，唔係，咪講埋先，講埋先。我想知道，咁即係你四年班就已經係 咦，咁咪可以由細細個未發育嘅過程去？ 即係我想養翻個八歲嘅僆仔，揾個八歲僆仔要養大佢， 都變長咁樣樣， 俾啲淨係補菇嘅嘢食喺我身上，養肉我要養肉佢， 日日食邊咯咁咪， 喺佢爆 炸，一日打佢塊面啦， 唔係唔打佢塊面啦，唔得就係打個鼓打準佢， 我咪同佢做飛手咧。 够啦，够啦， 总 之 我哋今日 过分激动，唔好意思，过分激动嗰啲 爆米咯，听众听唔听到嘅？其实 同个姑做 face 唔系，喺度谂紧咧，就系由八岁到十三岁到啦，中意系咪 ？Around 系咯，咁样嗰、那个过程都好几年嘅时候，就即系由小。到中到大咁樣， 未必到大一到中。 喂，嗱，如果你記得你八歲已經幫過嘢，咁即係其實八歲之後有冇發育過啊？唔係，我想知。咁你都睇住佢大， 睇住佢大，咪睇住佢壞。 唔係啊，因為咧，你問翻啲男士咧，係咯，都話唔覺就唔覺啊，大咗噶啦， 自己大咗， 係其實真係 佢哋自己唔覺嘅，真係。 咁但係你回憶翻，喂，咁但係你回憶翻你嗰陣時，曾經我哋 冇咁粗喎， 唔係八歲嘅時候好似易入啲喎。 呢個 moment， 而家十八歲就難入咗啦喎，咁 我寧願 keep 住十八歲咯。 十八歲咧就有十八歲嘅 size 咁好啲啊！ 我十八歲咁變咗點樣啊？ 大事啊！ 唔係，嗰個關係有冇期望過廿八歲會再大啲咯？ 有 嘅，你一早用盡佢，遲早回光返照啊！你知 道我依家收斂緊㗎啦， 收斂緊喎， 即係你唔驚會有呢啲即係用得多可能會有不舉咁樣係咯。 我擔心㗎， 唔係即係可能 睇你不計， 唔係啊，因為咩男人得兩公升汽水咁樣， 唔係呢個問題啊，好似女人咁樣 period 咧，咪話早嚟就早收經嘅，咁男性咪即係你八歲開始搞，可能 早嚟早收皮咁樣， 早搞早收皮。 喂，呢個我真係冇知啦，我都未到嗰啲年紀，到我嗰啲年紀咁啊，再錄多集啦。 到你而家呢個歲數啦，即係今時今日啦，你有搞過幾多個啊 ？Uncountable。 唔係啊！ 喂，大家真係要留意呢個綠色黃粉絲，要 uncountable 啊！睇下點樣 countable 化啦。 呢一樣嘢係點樣講呢？數唔到嘅話，其實有樣嘢就係想知道，好多個number 都係咁樣啦，即係大部分嘅 number 都係可能即係比較隨便啦。你覺得自己係咪隨便？ 之前係嘅，依家唔係，冇咁係啦，我冇話， 係咪因為做呢個節目所以話冇咁係㗎？ 唔 係 唔係， 忽然間有一日聽佢，可能即係佢個 partner 唔中意聽佢個節目，可能聽我哋節目啊嘛 ，OK？ 我同你講，如果你聽到，我會飛咗你。 咁我哋唔可以識佢身邊嘅人啦，咁我一定會黑 sell 你， 我一定會咯， 冇問題啊， 咪係咯，即係以前你係會比較隨便啲噶，但係你邊度揾咧？ 咪住咪住，隨便已經有得講啦，咩先為之隨便啫？ 我數唔到啊，大佬！ 你問我到依家你都數唔到噶啦。 咪住先，邊個話噶？ 你都收住收曬啦！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因為佢 我頭隻數先，好似未多一隻冇數先。 借埋只腳俾你啊！ 我有兩隻喎， 真 係 好， 咁我都就兩隻嘅。 有八十隻可以數到， 我希望我數到先啊嘛，係咪先？我唔會咁樣話數唔到啊！哇，咁樣 唔係，其實你唔係第一個咁樣問我啦，個個問我，我都係話點數啊？一個月都數唔到啦，係咪啊？ 你冇固定嘅 partner 嘅咩？ 你係講我感情嘅方面定係性嗰方面先？ 梗係講性先啦， 講性先咁啊，真係 uncountable 啦， 真係，因為我 even 有即係。可能真的很不尊重其他人，我是有拍拖我都會出去搞的、我是在外面 4P5P 我都試過 4P5P 我是試過了， 幾壯觀啊， 是咯，這麼多 這麼多 可以真的快一點點講，不好意思 很多對劍啊， 真的夾劍啊，不能聽啊， 第一個插第二個，第三個插第二個， 連著一起走就行了，可以同一個動作在搖啊，好像差不多 爆咪嘅最頂同最底嗰兩隻就過咯，嗌到。 哇！咁中間嗰兩個咪最 fit？ 唔使喐啊嘛，跟住前後咁後座你搞掂啦。 中間 嗰兩 個十仔咁點先？ 唔係，所以中間嗰兩個應該唔係一仔係十仔 咯。咪係咯， 咁咪 fit 咯，一次做滿足曬兩個願望喎。 兩個唔係你，唔係俾我做中間，我一定要做中間。如果我有嘅話，冷靜啲大家。 買嗰啲雙截棍嚟玩。 冇啊。太飽了，吃不下了，不是，沒什麼腰來的，你知道女性不是用開條腰的， 好青啊，要青啊， 我救命啊， 為什麼會這樣的，笑了時間去 了，沒有啊，我已經說了很多東西了，已經是， 沒有啊，我腿都爆了很多東西了，我覺得我們做了什麼， 你想在這裡爆曬是不是？ 沒問題，你都沒所謂的， 我一定要留回多少給綠色和尚子的， 實有啦， 等等等等， 現在你都有這些性生活，繼續 先 hold 一 hold 先啦，下一 part 先再爆啦， 好， 好啦好啦， 好啦，轉頭見， 拜拜。 想知道今週有什麼新聞，有什麼趣聞，請留意收聽我們 Know Your World IT 時事雜誌。 全城熱爆 iPhone， 想知系啲咩，同埋了解多啲，嚟到 mobileradio.hk iPhone 熱啦！ 喂，我覺得係咁樣睇。 但係頭先嗰個方面咧，我覺得 唔係你諗清楚，如果用嗰個嚟睇法咧， 你聽我都話係我啱， 你睇啊！ 傾偈啫，唔使拗到面紅耳赤嘅。 嚟 mobileradio.hk 聽風花雪月啦！ Tommy 成日見到你好鬼悶啊！啲其他主持去咗邊啊？ 我哋有咩辦法可以一次過見曬咁多個 mobile radio 節目主持人啊？ 咁犀利？ 唔好嘈啦你哋！哎呀，就咁啦，每個月嘅最後尾個禮拜五就搞個茶聚聚一聚啦。 想知道詳情，每個月你哋去翻 forum 睇就會知道時間地點噶啦。 報名啊！記住啊！ 全城熱爆 iPhone， 想知系啲咩，同埋了解多啲，嚟到 mobileradio.hk iPhone 熱啦！ 咦，電貓貓，你做乜跳上个电脑台度啊？喂喂喂喂，做乜搞我个 mouse 啊？ 哎呀，大啲啊，你唔系鬼阻住我上网啦？你做乜鬼嘢踩我个 keyboard 啊？ 咦？Mobile Radio， 哦，原来你想听逢星期一晚的 You Pet Pet， 咚咚， 咚咚，又爆位， 我哋三元听翻嚟啊， 但系呢度得一条奖啫，冇其他奖喎。 够长咪得咯。 够嘅，够嘅，应该够嘅。 我唔得，系咪又要甜啊？ 绝对要啊！ 我想攞出嚟睇啊，但系 唔使你攞啦。 冇啊！ 但系咪我哋今集又？我哋嘅功力又深厚咗啦， 系啦。Welcome back to round two， 好 dry 啊！我都系中意咚咚咚咚。 啱啱好呢个气氛啦，过完端午节 系啊， 迟咗啲喎，不过 走翻啦。 反正都仲系食紧粽啊嘛，系咪先？ 我记晒啦。 我媽媽真 係唔好講種啊！我冇諗過你係咁認真啊！啲人即刻停 我，O 咗 O 完跟住嚇， 好難唔接落去咯！ 你咁認真， 冇辦法，我就係想你接，跟住我講嗰句都夠啦咁咯。 算罷啦。我其實頭先有個問題咧，喺上一 part 嘅時候帶翻落嚟，我想問。即係你話你阿西遠姐，你話你八歲嘅時候開始， 我都係中意講翻龍舟嗰啲。 喂，搞嘢嘅時候咧，咁我想問你邊度搞？ 屋企咯，主要嘅地方係屋企咯，同埋附近嘅社區中心。 社區中心， 社區中心嘅廁所， 健康康樂。 唔係喎，咁我哋去開社區中心咧，要留意一下呢個難處。 康樂區要攞棍篤嘅喎。 康樂區咯，玩完康樂區 咪就玩完康樂區咪就去廁所就篤嘅喎， 唔夠喉啊！ 可能佢嗰個康樂 唔係啊，揸住我啲道具唔掂啊，都係揾到新嘢去篤啲咯。 康樂台個台底嗰度係篤緊佢個袋袋咯，搞到佢咁上下嘅時候走入廁所度 前奏啊嘛， 啲前戲寫咗排篤啦，篤曬。 唔係啊，社區會堂我冇諗過呢啲咁嘅地方， 真係冇諗過喎。 即係已經打係咪野戰咧？算唔算？ 唔算。 户外活動啫， 真係嘅喎。 我講離開。一間屋啫，我意思係，如果露天嗰啲叫野戰。 喂，但係你有冇試過野戰啊？咁 有， 又跳，嗰度喎，即係I mean你八歲， 我八歲嗰陣冇野戰，咪有咁多， 唔夠高啊， 唔覺眼嘅喎。 第一次野戰咩地方啊？ 公園係嗰啲好多層樓圍住中間嗰啲公園。 嚇！ 好多層樓 圍住嗰啲中間嗰啲， 我即係村屋中。间嗰啲公园， 好阳嘅 阳 台， 系咯，超阳，呢真系叫阳 阳台啊，真系 阳台咯。 咁 树荫底啊？ 唔系啊！ 哇，仲要喺树荫底添啊！ 呢个滑梯嗰度， 唔系 喺唔好留 前奏啊！ 系啊， 坐你坐住佢啊！ 佢又打对位走啦！ 一地坐住喺度摇啊，要用力踩入俾佢撑咁咯。 有冇玩？以前咧咪有只车胎嘅天秋嘅。 我晕啦！我晕啦！喂，系咪面对面坐住啊？我想问。 好难。总之有试过啦，系 嘛？擘大只脚啫嘛，都唔系好难。 咩啦？嗰条裤链前面嗰个除咗条裤就得啦。 系咯。 咁你坐上，咁你喺度摇啊天秋，力都唔使俾，去到最中间嗰个位就。压到最实嘅嘛，跟住上翻最顶嗰阵就最松，压到最实最松。 依家好似少咗呢啲咁嘅天捞啦， 咁咪俾你玩得多，俾人发现咗。 啲天捞断晒两个喺度， 冇理由噶，嗰啲应该有好多人噶，因为你屋村 夜晚啊嘛。 可能啲人又會唔覺咧，你始終係兩個男仔 陽台大佬。 我突然間想講玩咗車胎，我係揈住轉，係咁周圍轉，並唔係一下上一下。 係咯係咯， 咁點算啊？坐啲啊嘛 ，pat pat 個位啱啱好。 咁你嘅需求唔同啫。 我冇諗過。 你中意磨啊嘛？ 我冇諗過喺嗰啲咁嘅地方嚟啊。 唔係先，男性咧就可能就比較中意玩一啲圓形千秋，咁女性你話中意磨係咪應該玩啲搖？即係有隻 公馬 咧，有個馬仔啊、豬仔啊喺上面摁下嗰啲。 哎呀，騎木馬。 但 係 香港冇啦喎，已經 有。 邊 度啊？ 我屋企樓下。 你屋企樓喺邊？ 嗰啲唔係千秋嚟噶嘛？ 唔係千秋啊！ 超。 係玩千秋係嗰啲，即係木馬。 搖下， 摁下咁嗰啲咧。 以前有嗰啲公仔千秋。 嗰啲木馬。 好啦， 四尺长阴茎嗰啲坐落去捅穿你个头， 哇！真系完全冇去过啊！千秋嗰个窿嗰度突个 pat pat 出嚟咁样，你早拉个 唔系突个 pat pat， 系两个人都坐喺上面，我啊坐喺下面，个零啊坐喺上面，咁你揈嗰下咁咪啱力咯。 你淨係撐個天秋。 算啦，呢、這個節奏我哋 get 唔到啊！ 其實我一定係諗緊呢個。 唔係，應該都要 get 下喎。如果你有諗住打夜戰嘅時候，呢、這、一個都係一個比較 舒服嘅 方法。但 依家已經好難揾到呢樣設施啦。 揾到我即刻嚟啦！ 我諗緊有咩咁嘅設施，其實可以試下。 我幫你揾啦，我幫你揾，我幫你揾。 嗰句我屋企樓下都係有千秋嘅喎， 都係圓形嗰只咯，要 好難，因為你圓形嗰只先至夠闊、夠大，俾你兩個人可以都揸住到條鏈。 曾幾何時，我哋四個同學一齊坐過嘢。 小學 驚你諗過，而家講呢個 嘢。係啊，原來坐喺度，哦，點解白白地？ 真係完全冇諗過咯，係。 即係好天真，你 喺嗰個 moment 你會出嚟射 啊？ 幾 歲啊？ 射喺入邊啊？ 唔記得啦，真係唔記得啦。但係係內射， 內射。 咁屙屎會唔會屙翻出嚟啊？ 會啊， 唔使屙屎， 唔係其實唔使特登去屙噶， 因為佢會流翻出嚟，咪好肉酸咯。 咁你坐跟住佢就， 屌你中出嘅時候都係咁啫嘛，有幾肉酸啊？ 我唔會噶， 通常都去到準噶啦嘛。 我一定會係有一個安全嘅措施咯，我唔會俾佢咁。 你行咯， 我一定唔會話俾你知危險嘅嘢，我真係唔會。 你會出邊射？ 我會出邊射咯。 但其實中出的感覺 OK 嘅， 大氹氹就可以。 佢哋話即係， 如果大氹氹點中出啊？ 冇嘢咁咪繼續一面出啫嘛，隔一層嘢咯，幾好可以帶埋酒添掹出嚟，我幫我攞翻埋酒，唔使我滴出嚟啊嘛。 唔係嗰個感覺其實 OK 嘅，我想講。 其實我 你話中出流翻出嚟嗰 個， 但我亦都唔中意嗰啲感覺。 我真係 好中意喎，反而。 好，我覺得好似劉姨媽咁樣咯。 我爭好遠啊嘛！你劉姨媽一起身逼出嚟啊嘛！ 如果係一樣嘅，因為佢都會到成一攤一攤嘢咁樣，唔係一劈嘢嘅。係 啦，一劈嘢啦。 唔係咯，都係咁樣滴出嚟。 應該咁講，其實係好大劈嘅，大大，好肉酸嗰種感覺存在。 你一講，我覺得係 咯。嗰陣味， 不過真係有陣味嘅， 漂白水味，我覺得有啲似。 好大，大漂白水味。 你哋嗰啲啊，講緊。我覺得漂白水味還要香咯。 佢係真係特別喜愛呢樣嘢，我極唔中意咯，會係。 謝謝。 有冇含過啊？ 即係口爆意思。 咁又冇喎。 我發現有啲靈仔又好中意含撚嘅喎，吞又未必吞啊，真係好似乎個人嘅心性。 唔係，其實都係嗰句啦，都係嗰句啦。點解唔口爆就係因為，喂，咁你爆咗，咁我點呢？所以我係好即係唔會咯，唔會選擇口爆咯。 如果假設性你 Paris 到嘅時候，咁佢對方需要嘅話，咁你一係用手，一係用口嘅啫嘛。 喂，我唔可以出紅燈㗎。 得嘅 ，OK， 再次中出咯，到時 中方便 都中多咯，一嚿嚿咁樣咯，個感覺。 哇！一版咩啊？又唔係版一份紅色啊？ 係撈馬住嘅真係啊！都啲咩一劈咁就翻曬出嚟咯。 冇嘢噶，咪粉紅色咯。 哦。 不過好難撈得暈我啊！咁緊，你明唔明啊？要撈得暈都有啲難度。 咩攞嘢喺入邊撩咯？ 搞半機啊！ 但是他出完之後呢很快軟那怎麼 辦呢搞不到男仔的我又會覺得有些男仔真的射完都硬一段都 OK 長的時間的 還有 要撩得暈都挺長 的狀態咯 是啊 我仔仔都有時很快會軟但有時砰砰聲我還彈他我起起回玩 他你拍他拍他落個肚臍度因為咚彈回轉頭然後兜嘢拍落去再頂你完啊 有冇試過？ 點解原來呢個仲變態過我哋啊？ 有嗰樣嘢啊嘛，應該玩得出色好多。 所以唔好話我哋變態，我哋 花款啊，真係會。 不過都係想問你嗰個有冇咧？你嘅伴侶同你度過高啊？ 鬥高，隔完劍之後，喂，唔係喎，好似你嗰把長啲喎。 我哋好 direct 㗎，我哋用個口度㗎，睇下我邊個含得最盡啊！ 心喉喺度啊！ 喂，但係呢個度唔到喎，可能 多人啲長度。 唔係咯，你個喉嚨 多數啫，唔係度係有度過嘅，度係有度過嘅。 點度呢喂，咁樣對住度，幾度對住度？ 我其實冇乜個，我哋嗰邊就冇乜個好冇一個標準話喺後邊度出嚟，度上去一定。對住自己 有 冇 咩道具 會 度下？ 降 赤 力 咯， 真 係 攞降赤 力 度下， 做咩咁認真啊？攞頭髮 我幫你兩分咗。 唔係我習慣就係向住我自己身體嗰邊度上去咯。我覺得咁樣會作準好多咯。 向住你 大佬，你入到最盡，你都係嗰個位嘅啫嘛。有啲人係會度到落你過咗個台。 係啊，嗰位 大佬，你兩個袋你都塞埋落個風袋，你會覺得好敷， 好敷啊！ 係啊係係 ，exactly 啊， 仲攔住嘅感覺。 佢每一次入去，咪要都將個蛋蛋送， 真係爆石， 蛋蛋都送埋，每次掹出嚟，噗一聲。 系 啊，好紅手啊，兩隻撲，跟住每一隻撲又要收翻落又撲，可以撲嘅。 救命啊！ 但係我驚，即係個老實嘅硬賺得大嘅話，都係 交都唔掂啦。 唔係啊，當佢嗰個窿可以塞埋兩粒蛋，塞埋條棍，佢都賴得住。 我都棍塞到棍可樂落去啊！嗰啲。 他都可以每一日都好唱歌， 唔系每一无时无刻都得啦，已经系。 喂，咁要入片噶咯？ 有啲人咧就会话，即系做得多嘅时候，即系可能个铃仔俾人插得多嘅时候，就会有失禁呢个现象。 我唔清楚喎，呢样嘢我唔系零啊嘛。 哎呀，咁争另外一个啊，唔系喎。 喺綠色和尚之入邊有 你有會唔會有啲 綠色和尚之嗰個靈仔都未 係喎？我係咪應該篩走佢？ 唔係呢個問題啊！咁佢會請嘉賓噶嘛？ 係啊！我哋已經準備咗一大堆嘉賓俾大家啦。咁 即係呢個問題你唔答啦？得！我哋去到另外一個問題算啦。 OK 啦。 你但係頭先你啱啱講個即刻跳個問題啊！ 我哋好快嘅。 你剛才講的就是有些靈仔很喜歡幫即一仔含啊，但是其實一仔會不會幫靈仔做回相同的口交幫他們？ 沒問題的， 都沒問題， 都沒問題的， 即是都會 都會 玩六九的，會不會 六九咯，會 咯。我覺得他們高度對一點，某程度上 即那個不是的，真的要有一個高一點一個矮一點才會 fit 的，有一個一樣高是不 fit 的，你會頂到喉嚨不舒服的，兩邊都 真的要在上面那個輕輕隔一隔那樣的，是不是？ 是一定 會的，會。 所以如果你說最 fit 的話，真的要一個高一個矮的。 你有沒有試過在下面啊？這樣69的時候 我通常玩了做下面那個，我很難的。 是嗎？我還想 著但是很大鑊的，做下面那個桶在那 裡。不是，我不是被人桶那個嘛，我躺在下面，但是桶人那個來的嘛。 69啊， 你 在下面啊， 完全 你齋 睇啊！ 冇啊，有人話要快少少啊嘛， 一定答。 唔係我 OK 啊，冇問題嘅。但係真係，因為玩咗幾次都係可能咁啱高度唔啱啊，即係頂曬唔舒服啊，咁最後都係少玩咗呢一個玩法咯。 啊，其實我真係好想知道，即係除咗六九，仲有啲咩嘢嘅方法可以兩個一齊爽嘅真係。 我唔係，我即刻諗起，唔係 要插緊嘅時候，咁幫另一個喺度打飛機咯。 係啊，類似咯，係啊， 通常都 係 噶啦。因為你我都有睇嗰啲機嗰啲 video 嗰啲咁嘅嘢咧，咁我就見到嗰啲就係後邊一仔咁插緊個零嘅時候，咁就個零可能自己打飛機，又或者係 一 仔係啊幫佢打飛機，但係我覺得唔係好就手喎。 係唔就手？ 插緊你嘅時候仲同你打飛機，咁 唔係個節奏好難控制啊！我覺得。 O K， 好似 係 咯，打鼓咁樣咯，即係手唔同 beat 咁。 睇佢制喎要，系啊，唔該。可能佢 control 到呢一樣嘢嘅時候咧，佢打鼓出神入化噶啦。 唔會啦， 玩鼓 因為你投入緊，你係追緊啊嘛，你插緊佢啊嘛，你點會理得你嗰隻手嗰個速度啫？ 咁佢咁樣都分得到咯，咁打鼓仲唔出神入化？ 咪真係㗎， 我唔知咁講， 我知啊， 我唔知你哋男女嗰啲係點樣啦。其實真係做愛真係有一個平穩的節奏，人哋先至會容易去到高潮噶。 平穩的節奏， 我覺得係噶。因為我想 九淺一深會好啲咩？ 嚇，九淺一深， 我成日覺得九淺一深係 九淺一深，我好辛苦噶，我會覺得，我係真係會覺得好辛苦。明明吊得咁起劲，跟住要慢翻落嚟，咁 样咧。唔系，系有一下特别大力咁样，或者 细细下嘅， 唔系系嗰啲突然间嚟一下，我好中意。佢嗌到插天嘅， 我都好中意啊！但系我发觉有好多男人嘅九浅一深系佢哋误会咗咧，嗰九下咧系唔去， 唔系真会数啊嘛， 唔去到尽啊， 系数嘅， 真系数住九下噶， 真系会系无啦啦咧有几下你会 feel 到佢特别。特別細或者特別淺咁樣，跟住有一下攬嚟勁咁樣頂入嚟，唔係咁咯， 原來又要教過咁樣，又要教過， 冇教啦，已經係飛咗啦， 又飛又飛， 已經飛咗啦，已經係。 我哋已經俾人話我哋噶啦， 咩啊？ 話我哋唔夠深入啊！ 點入？ 淨係識淺出啊！即係我哋嘅九淺一深啊！ 咁耐都未深啊？ 咁。 如果是的话，那你很难讲的，真的这些很个人的感受，即我就是觉得九千一生不是很行。 我就是有一锅差啲屌到的零仔射，咁佢就我突然間，咁我喺度跟住啊，係咪九千一心咧要？咁跟住突然間慢咗落去，佢話：你無啦啦做咩慢啊？就出噶啦！我哋跟住後屘又要搞多個零鐘佢先出咯。 哇！個零鐘添啊，仲要 係好攰啊！ 真係好攰 啊！咁樣啊，好攰啊！真係會。 但係你唔係呢個零鐘，你插緊唔係啊？ 咁唔會不停咁插嘅。 我驚。 咁有啲咩活動啊？呢個零鐘？ 咁插完咪打下飛機含下咬下鏈咁樣咯，其實 都要個幾鐘啊。 有啲人真係即係有啲男人係難射啲噶嘛，係、 嗯、 咯，好正常嘅啫。尤其是你突然間去到高潮落翻嚟嗰下，你唔會即刻有一個想射嘅衝動， 你 要始終有一個累積先至可以有再射嘅衝動。 即係好似再從頭嚟過。 係、咯，我嗰飛從頭嚟過， 你個從頭嚟過， 因為之前付出咗啲。能量啊！ 唔係，雖然你唔係跌到落零，但係你要由可能20-30先至可以再上到一百。 唔係你要去投入翻。 唔係辛苦在就係咩咧？即係又要再重新再做多一次嗰幾下嘅動作。 記住嗰幾下，以後都唔好做啦。 九千一心啊！ 唔好啦，唔好啦，瀨嘢自己。 瀨曬他啦，真係。 我都係想講翻咧，四個個個。對唔住啊！ 唔緊要。 我想講中間嗰兩個。真係幾爽喎、啊，唔使喐喎，使唔使喐噶？中間嗰兩個 要配合㗎， 要配合嘅， 即 係 要配合。但係你 但係你諗下，你最後面嗰個一咧， 會唔會一支出㗎？ 哇！ 我想話，如果中間出咗，咁唔想俾人再插或者再插 咪 啦嘛？ 咁咪掹翻出嚟， 佢後排隊， 係啦，係啦，咪跟住輪要第二個咁樣啊？未搞掉嗰啲繼續啊？係咪即係我意思話係咪出咗啲可以退位㗎啦？ 退位咁咪休息下咯，第二啲再搞。 跟住唔係跟住未出嗰啲咪可以繼續。 唔係一排隊，可能中間嗰個出咗，哎呀我出咗啦，跟住排翻上前邊咯， 又排到後面先啦， 排唔到後面出咗都 等啊嘛，坐低啊，頂啲啊，坐低唞唞啫。係 咯，唔會出。 我都未講完中間嗰兩 個，應該好難好一致咁一齊出嘢。 兩個都 難啦， 你諗 下一個一個零。你個一通常一係一定二射個零噶嘛，尤其是一個零要求到屌到射嘅話， 係啊， 屌到射其實一樣係 高難度動作， 即係同潮吹冇分別㗎，我覺得。 哇，潮吹好低嘅啫喎，百分比。 即係發生嘅百分比你話。 係啊，好低嘅就 係。其實個情況係咁樣㗎，你要屌到個零仔射，其實同潮吹冇分別㗎。 哇！咁但係你有冇試過嚇？係咩？ 得幾個 percent 嘅啫喎。 佢會係咁難嘅咩？即係基本上佢最終都可能都係要你幫佢含或者係手淫啦。 係咯，最大多數都係最後尾可能。 喂，有冇試過同步達到呢個無山咧？ 冇、 冇啊！ 咁多年都冇，通常都係我射先嘅。 跟住之後你都要好攰地服侍翻佢。係 咯，都幾攰喎。 我是一個有責任心的一仔嚟嘅。 哦。哦。對唔住啊，呢啲現場嘅反應就係咁咯。呢度我唔會 cut 嘅，你放心。 責任心 OK 啊， 真係睇唔出啊， 真係睇唔出。 真係睇唔出。 我話俾始終俾即係一個零仔投訴太多嘅話咧，係真係會唔得噶。你會真係俾人 bang 到七彩㗎！你係人哋唔想同你再做㗎會，你即係你我你射完咁你 哦，原來呢個係一個伎倆嚟嘅。 係啊，咁你要咁大佬人哋咁熟，咁誒梗係服侍得。 人哋咁熟啊！我唔係好明呢個意思 啊。熟啊！ 哦， 你喺你眼中或者係啲一仔眼中，即係邊啲零仔係叫做真係熟咧？ 即係有呢個通俗少少咁講法，即係我自己就係中意一啲比較。得意少少，或者個樣 Q 少少。 卡哇伊呢？ 係卡哇伊呢？ 有冇啲名字可以彈得出嚟？即係有一個樣嘅模式咯。即係我喺我心目中，我覺得卡哇伊嗰個咧叫咩咧？那個男性叫妻夫木聰。 哇！我中意佢啊！ 卡哇伊㗎。 係啊，可愛 啊！我自己好難舉例，我就係好簡單，中意啲面型比較圓少少嘅。嘅男仔啦，咁戴唔戴眼鏡咁冇所謂，但係唔一定喎，有啲我認識一個一咧，佢反而係中意一啲好一嘅靈仔嘅， 好一嘅 都幾難揾啊， 即係似翻一個 男仔， 但係佢係做靈仔咁解啦，咁解咯， 係啊，喺你哋，即係喺你而家呢個感覺上邊啦， 出到街會唔會分別得到啊？呢、這個可能係同我哋係 一係即係 member 嚟嘅， 係啦 ，member 嚟。 好明顯零嗰啲就作咗喺個額頭度㗎啦，係咯，一嗰啲就比較難分嘅始終都，因為依家其實最多嗰個音版應該係零咯，唔係係零同十咯，一係一定係少數，等於 TV 嘅 G 係比較少，冇記錯嘅話。 TVG 其實唔少嘅， 唔少噶， 而家真係唔少。其實而家喺 lesbian 嗰個界別裏面咧，我發覺係真係 half half 啦，已經係。以前就真係好少 G， 但係而家我唔知點解，我早幾年我覺得而家呢一個係一個潮流嚟噶，同性戀忽然間， 我都覺得係喎， 好多好多 B 彈咗出嚟，亦都好多 G 彈咗出嚟嘅喎，係唔知點解。 喂，但係有一個 case。我唔記得聽邊個講啦，就係話有啲其實可能大家係 partner 嚟嘅，講緊 lesbian 啦，可能最終佢哋係諗住揾個男人結婚嘅。 係噶，係噶，其實即係佢哋未必係 lesbian 嚟嘅，或者係 pure 咯。 即係總之佢哋已經係有 partner 噶啦，但係可能 partner 與 partner 之間 即係 bisexual，bi 啦， 係咯，係咯，即係 bi 咯。 B.I. 做 T，B.I. 跟住再加 pure 咯。 唔係喎，但係佢自己本身係即係佢係。中意女性嘅，即係佢係 lesbian 嚟噶啦，但係佢係為咗某一啲嘢去結婚嘅啫喎，即係為咗結婚而結婚咯，簡單啲嚟講， 係唔出奇。 好，即係我見到多啲咯， 大把啦，有好多，即係根本上就係、是、由頭到尾都知道自己可能係 gay 嘅，係 啊，佢 但係為咗屋企，為咗屋企，屋企人嘅反對或者即係總之可能要傳宗接代啦，娶咗個老婆翻嚟， 咁啊好多， 係啦，但係其實自己佢係中意男人。 喂，但係咁樣喎、啊，西院子。你即係譬如調翻轉，你都話見到女人係唔會起身噶嘛，唔、會扯旗噶嘛。喂，咁嗰啲咁咪唔得 咩唔得啊？ 咁咪 要傳宗接代嗰啲， 傳係咯， 當自己打緊飛機唔得嘅咩？ 佢話佢係咁講啊嘛， 唔係咁樣你對住佢根本你就唔連打飛機嘅意欲你都冇， 即係唔識起身喎、啊。 有啲呢啲嘅機名，佢真係為咗可能誒， 好牽強咯，真係好牽強。我即係我唔排除任何嘅可能性。但係喺我身上冇可能發生到咯，咁簡單咯。 即係其實好多，其實仲有好多關於機名嘅我哋唔知道。咁樣咧，我哋就要收聽呢、這個咩啊？ 綠色和尚子。 好啦。 我係 iPhone 熱嘅西遠子啊， 亦都係 iPhone 熱嘅侄陣， 亦都係我都係想咁講，我都想接佢啊。 熱 㗎 咁樣咯 ，OK。 係咯，咁即係話其實仲有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嘢聽。 都 其實我覺得開一個呢啲咁嘅節目，其實都係一個唔錯嘅平台啦。 係、 因為我聽好多可能就係、可能 lesbian 會比較多啲嘅、比較多一啲 lesbian 嘅平台俾佢哋接觸，但反而 gay 嘅咧就比較少啲，尤其是你上網嘅時候啦。 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嘅，咁咪聽我哋 Mobile Radio 嘅新節目 《綠色和尚子》。 好啦， 我 係 綠色和尚子。 今日嘅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啦， 係時候同各位講聲 拜拜。